事有余者，独方三年，便为天下无病可治，即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身自悟哉。那这句话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勉励后人，不要因为一点成绩而止步于前，咱们要在探索医道上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记得那个时候，当我18岁考入医学院学习西医的时候，我却被这一段话深深的困扰了。 困扰了？为什么呀？ 因为我发现呢，即使一些40-50岁的老大夫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往往千篇一律。像一些老慢支、冠心病、高血压，明明知道服药、打抗生素、消炎针没有效果，这个病情呢，他还是会反复发作。可为什么不静下心来寻求新的疗法来帮助病人摆脱痛苦呢？那么后来跟着我公爹学习医术，我目睹了繁琐工序，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不断研究中医的信念。我知道只要行医的初心不变，中医的智慧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一直寻找和钻研最有效的治病方法。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呢要有二心。 哪二心呢？ 就是感同身受之心，大慈恻隐之心。那么有了这两颗心呢，我才能排除万难，不忘初心，不断的钻研，为老百姓呢减轻痛苦。只有这样呢，作为医者呢方能修成正果。像中医讲大道至简，就像这一通一贯疗法，虽然开创先河，可大伙儿理解起来特别简单。中医讲整体天人合一，老天大环境，人体小环境，人呢他又有七窍九孔、奇经八脉、12正经、300多穴位、气血无数，可归纳起来呢，它就是三大通道，气、血、经三脉。那病呢，它有千万啊，各种各样不同的病症，无非是内有喜怒哀思惊恐悲，外有风寒暑湿燥热火。形成疾病的根源呢，那就是毒瘀。那么有了理论基础了，这个治起病来它就会简单直接有效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那个大出血的患者，大家都知道那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得插根管子往他体内输入血液，这才能保住他的命。还有一些无法进食的病人，你不能不让他吃饭呢，那他不吃怎么办呢？吃不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在食管里插入管子，往里头灌入流食，这才能维持患者的营养，保证患者的生命。而我讲的这个一通一贯疗法，一通就是利用内通三脉打通人体气血经三大通道，排除所有的疾病的根源毒瘀。那一贯呢，那就是顺着三大通道灌入病灶最好的修补药，直接修复病灶。一通一贯就这两步啊，非常的简单。我记得大概是在7年前吧，我在一次 医学交流会上，跟这个各地来的大夫阐述过一通一贯疗法以及临床实验报告。在会议上呢，我也说，一通一贯是目前中医治病方法当中先进的一套疗法。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患者实实在在地见到效果。那么这么些年，通过中医研究院对上百名患者五年的跟踪追访，我们发现使用一通一贯疗法后，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绞痛、脑血栓以及脑中风后遗症实实在在地见到效果。那么在这期间，咱们很多患者的血压、血糖平稳了，心脑动脉血管阻塞率更是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骨关节疾病，包括颈肩腰椎病、风湿类风湿病，走路呢就轻松了，关节这个地儿啊不再出现红肿胀疼、粘连等等现象。但这其中呢也有一位大夫提出了质疑。他就问我，为什么你的报告只抽样几百名患者呢？我听了以后，我叹了口气说，没办法，东西太少，包括这次十大慢性常见病专项补助活动。很多人也说呀，徐主任，每种病每个地区只有50个名额，您这也太少了吧。那我就跟大伙儿讲啊，没办法，东西太少。我当时呢就在会议上，我跟那位向我提问的大夫说，这样吧，您亲自体会一下。他就笑了。他说，我年年体检，我哪来的病啊？我说，这你可瞒不过我，你看看你手掌发红，尤其是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甲有明显的红色斑块，这就说明您的血液浓稠，最容易出现血栓。您这几年是不是总是突发剧烈的头疼，伴有眩晕、咳嗽、疲劳，早上起床洗澡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呢？您是不是记忆力也跟着有些下降了呢？我说的时候，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呢立刻主动伸手让我切脉。切脉以后我问他，做过头部加强核磁共振吗？他听了一拍大腿，回单位即刻就去做了核磁共振。这下子他才信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拿着片子过来找我，我一看扫描结果，顶叶密度异常，阴影边界清楚，脑沟增宽，同侧脑室增大，有脑梗的可能，就需要复查了。 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呢？ 您也没听明白啊，我给你解释解释，大伙儿呢也听一听啊。这个顶叶的密度异常，阴影边界清楚，是从片子的颜色来判断的。如果顶叶正常，那么片子中反射出的颜色是灰白色。而这个照影写到的阴影边界清楚，那就说明有颅内某区域小动脉血管已经出现了血栓闭塞，那么这个瘀滞的形成呢，就会使周围组织受压，移位出现这些情况。再有一个，上面写的是脑沟增大，同侧脑室增大。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跟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说，记住，片子上说脑沟增大，同侧脑室增大，这就是脑萎缩的临床表现。那么这张片子也就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位大夫血管阻塞，脑供血不足，脑容量下降，它确实存在脑血栓。并且呢有脑梗的发病倾向。于是呢在我的建议下， 他服用了一通一贯疗法，然后他回到单位再次做了检查。这次的检查报告是顶叶密度正常，阴影消失，而且困扰他多年的头疼也随之消失了。 嗯，这是彻底的治愈了 啊。那就顺着他这个事儿，今儿呢我就跟大伙儿说一说一通一贯疗法它是如何治疗脑血栓的。其实这病啊，究其根源就是血脉瘀滞造成的，那么在医学界呢又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 嗯，为什么说是沉默的杀手呢？ 因为这个病的潜伏期，我告诉你，一般在10年左右。 10年啊。 啊，想不到是吧？ 没错。 哎，而且这血栓呢大多呢在脑深部的微小动脉血管里形成，造成闭塞。这个病变的范围呢以2到4毫米居多，十分的隐秘。所以呢做这个 CT, 不做加强的，就一般的8层或16层 CT 是看不出来的。 嗯， 那么在临床上超过3/4的患者不会有任何的症状。啊，也就偶尔有一个轻度的头晕啊，头疼啊，什么记忆力有些下降啊，反应有一些迟钝啊等等这些个症状。那我想问问大伙儿，或者我也问问你啊， 嗯， 你会有点症状你就会去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而且是加强的吗？ 当然不会了，觉得太麻烦了。 是啊，而且上医院还得排队还得预约，很麻烦。 嗯， 就像我说的那位大夫，他年年体检却没查出来。所以有些患者朋友很纳闷，说徐主任呢，我哪年不体检呢，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咋就没查出来呢？啊，道理就在这儿。那么我们讲脑血栓它虽然潜伏期比较长，但是发病的特点比较明显。 嗯， 啊，我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你要是有这个症状你就去做一个啊加强 CT。 有什么症状呢？ 流口水呀，你说好端端一个大人流什么口水呀？ 嗯， 对不对？又不是小孩流口水。这个很多患者都有体会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睡觉啊，你打个盹什么的，一起来经常你就会发现枕头上湿一块。 嗯， 而且尤其以左边居多。 那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就是因为脑血栓形成以后，它造成咱们血脉瘀滞。 嗯， 一般呢大多是出现在右侧的大脑。那么血栓的形成它就会压迫到咽腔神经，造成局部肌肉功能不协调，这个时候会出现吞咽有障碍了啊，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哎呦咽吐沫有点费劲儿啊。由于出现在右侧大脑，口水呢不被吞咽，那吞不进去不就顺着左侧自然而然的它就流出来了吗？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爱打哈欠。 哦， 哎，我在临床上我发现呢，咱们很多老同志啊可都有这个习惯。 嗯， 说着说着话呢啊一个哈欠啊又一个哈欠，你再一问他累着了没累到，昨晚睡觉不好吗？昨晚睡觉挺好的，那你怎么总打哈欠呢？我就感觉着没精神，我就想睡觉迷糊。啊，这个就是由于血脉瘀滞，大脑长期的供血不足造成的。因为这个打哈欠它也是人体的一种本能反应，就跟咱们心跳啊呼吸一样，它不受控制，是为了保护脑细胞，增加脑细胞的供氧，提高咱们的应激能力。那血氧供应不足了，大脑的活力它也跟着下降，它就容易产生疲劳，需要休息睡眠来进行缓解。 嗯， 而这个打哈欠呢实际上就是告诉咱们大脑已经非常疲劳了，很累了，它需要自我保护了。 哦， 那么如果说在临床上啊，这个脑血栓诱发脑中风的这个概率呢一般来讲是达到 70% 以上。 嗯， 它这个可怕之处就在于什么呢？ 哎，在于你休息或者是你睡觉的过程当中，你一觉醒来，哎，怎么嘴歪了呢？哎，我看东西怎么就不顺了呢？哎呀，我这胳膊怎么有点麻呢？啊，咱们说这个就是脑中风，严重点的抢救不及时的，到第二天人都硬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我们反应的时间。 对呀， 在睡眠当中可能人就没了。 是啊，我一位患者的老伴儿啊，就这么走的。他说头天晚上挺好的，一起吃完晚饭，一起看电视，9点来钟，他说我累了，你累了你就上床睡呗。哎，结果呢，他也没注意老伴儿，第二天早上差不离4点多钟吧，一睁眼儿，晃晃他老伴儿，发现人早就走了。所以呢，对于脑血栓患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不仅仅呢，咱们能省下大笔的治疗费用，咱们患者也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啊，你就说，我曾经接诊的一位脑中风患者，哎，提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是发病前一年来的。来的时候呢，他说胃不舒服，但是在我诊病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病人说话有点含糊不清，左侧的胳膊以及手的活动呢好像有些不方便啊，这个脖子有点僵硬，这些现状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再一切脉，发现他脸色又是淡白的，舌质呢暗淡，脉呢细涩，血脉瘀滞，这个就是脑血栓即将发作的表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位朋友啊，您这个胃病呢倒不是特别严重，您倒是要注意脑血栓的发作了。可是这患者根本听不进去，头半年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突然的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而且不能自行的爬起来，送到医院，经过2次抢救才把他抢救过来。医保报销以后，他自己还掏了3万多。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也落下了后遗症，左胳膊打弯，没办法打弯，动弹不了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跨栏啊，就这样。右胳膊呢，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呢，口齿不利索，而且他那个左眼眶有一片淤青，面色呢特别的暗淡。我就看到他这样，我也恨不起来呀。赶紧用一通一贯疗法给他治疗，每天让他用37度的温水冲服，内通三脉啊。这个是因为这个37度的温度啊，它能激活最大的活性，跟人体一个温度，所以进入人体以后，益生菌与活性酶总能保持它的活性，迅速的进入气血经三大通道之中，它见毒吃毒，见瘀破瘀，那么过上半个小时再让它灌元阳。但是这个患者脑中风已经犯了啊，这个病已经坐实了，血脉的瘀滞呢又是非常顽固。我就跟他说，您回家以后，您每天观察一下您的排汗量啊，尤其是胸口额头，如果效果不好，我会根据你的情况调整药量。那么患者临走前就问我，他说徐主任，我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我说这治病啊，有的时候就跟过那个独木桥似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有信心病机会绕着你走，你都没信心了，就别说这一通一贯疗法了，你就是来了其他的灵丹妙药，那它也没效果。我呢对我的疗法有信心，因为它临床上已经验证了无数次，我敢拍着这胸脯子就说，一通一贯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患者实实在在的你感受得到这个效果，你只需要仔细的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你看到了，你的信心自然它就来了。大约过了半个月吧，这个病人呢给我来电话了，电话这头我听他说话清晰了不少，他就跟我说，他说徐主任呐， 我这信心呢，我是真的找回来了。啊，我说怎么个叫真找回来了？他说用上您的一通一贯疗法，我就开始不停地出汗。一觉起来，哇，这个床单被褥湿透了，尤其是脑门子这个额头啊，就跟那用水浇过似的。老伴看着都害怕了，说咱停一停吧，你这么出汗人不脱水了吗？哎，他说我就跟他说，老伴啊，这个可不是汗，这是身体里的毒和瘀，你摸摸是不是发黏，还有点腥。 嗯， 他就浑身开始发热，尤其是左胳膊更加是热乎乎的，右胳膊呢也跟着有劲儿了。 嗯， 老伴就说，哎，你那个眼眶子留下的淤青啊好像小了不少。 哦 啊，那这位朋友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哎，徐主任，现在我浑身可轻松了，就像把身上压着的石头啊拿下来一样的感觉。所以大伙儿看，这个就是一通一贯疗法带来的效果。那么内开三脉的，它是一种活性的散剂，里边含上亿的活性酶，其中一种酶叫抗凝血酶，另一种呢是抗氧化酶。那它们进入咱们的血脉里，别管你这个血栓多么的顽固，它都能见瘀破瘀。那抗氧化酶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再次形成，就像那个洗涤剂一样。哎呦，那些个油点子啊，不管你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的油点子，你滴上那么一滴油渍，立刻散开，血脉畅通了，那么脸上之前留下的淤青也被身体逐渐的吸收了，血栓也不压迫经脉了，胳膊呢又能过血了，病人的左胳膊就会感觉到热乎乎的，而右手呢也更加有力气了。 嗯， 那么这个三脉它通开之后，你再顺时的灌入元阳，补足咱们患者元阳之气，修复受损的血管。啊，咱们说人体它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在哪儿？大药是什么？大药就是元阳之气，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你看咱们的耳朵鼻子嘴，哪一个不是靠元阳之气生化出来的？你再看出家的道士，为什么都到了八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的，吐字清晰，走路灵活，面色又红润呢？ 嗯， 那就是因为元阳之气它有强大的治愈能力。所以呢，这脑血栓造成血管壁变薄变脆，血管破裂，因为脑细胞它得不到血氧，它就会坏死。那么在元阳之气的修复作用下呢，它都会恢复正常。那么这位朋友他又过了一个月，哎，说这个左胳膊可以打弯了， 嗯， 能上下摆动了，右胳膊及手呢完全都是恢复正常了，啊，原来没劲儿的这种感觉没了。 嗯， 这个病人已经可以用左手自由的拿东西了，他这个恢复了 80%， 啊，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嗯， 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啊，咱们也是该退下来享福了，可不是该退下来治病的。我相信我说这话大伙儿都认可啊，咱们现在应该趁着这个年纪，咱们再到处走走看看这个世界，而不是每天家跟医院两点一线。咱们的时间应该花在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上，而不是花在四处求医上。那想要实现这样的晚年生活其实并不难呢，只要咱们能够居安思危，能够防微杜渐，能够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咱们每天为自个儿的健康多做这么一点儿，那咱们就离幸福的晚年生活就近一些。 没错。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不认同中医的朋友啊跟我说，哎呀，你们中医啊总是在说调理，总是在说预防，还不是因为中医是慢郎中嘛，啊，没办法及时的解决问题，所以呢才从调理跟预防上着手。那我告诉大伙儿啊，就这种观念它真的是大错特错的。 嗯， 我们从整体上调理，提前预防疾病，那是为了让患者少遭罪，别去生死关头走那么一趟。 嗯， 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治急症啊，效果不能立竿见影。 嗯 啊， 中医讲究的就是治胃病嘛。 啊，胃病啊还得防病啊。我记得啊，我公爹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去否定一件事儿。咱们中医的很多的方法的确是经验所得，但这些经验所得反而更加可靠，因为这些都是先人们在实践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呢，作为一名老中医人，只有在医道上我们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追求，才能救百姓于危难之中，才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恢复健康。就像这个一通一贯疗法，说实话少是少了点 儿，嗯 啊，但是你用上了，每天你看着这个症状一点点的好转，身体的指标逐渐的正常了，能没有治病的信心吗？啊，那再说说今天讲的脑血栓，我还是那句话，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尤其是平时有眩晕，看东西模糊，浑身无力，手脚麻木，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易疲劳，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病症的患者，像你们更要注意。每种疾病留给每个地区的专项补贴只有50个名额，那这个50个名额大家伙都打电话了，能不能够摊到你的头上呢？那就是要看大伙儿是否去争取了啊！别像我那位病人一样，真的等到脑梗、脑中风后遗症了再回头来找我，你花钱不说，你真的是遭罪呀。 没错、 啊、所以呢，大伙儿趁着专病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想用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活动。 以下是广告时间。 药费减免通知：一、葛芥党参膏十盒及酵素粉五盒，享受药费减免1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536元的葛芥党参膏2盒。二、葛芥党参膏20盒及酵素粉10盒，享受药费减免2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1340元的葛芥党参膏5盒。特此通知。活动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您好，老前辈。 哎，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现在有一个大问题 啊，您说， 要跟您说， 嗯， 我就急需解决我的眼睛失明的问题。 您什么病啊？什么眼病啊？ 我呀，先头啊，我有糖尿病， 嗯， 那个没有血压高，我血压高后得的， 嗯， 那个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还没有血压高，我就是眼睛那个我2011年的时候啊。2010年体检的时候啊， 嗯， 我还没有糖尿病， 嗯， 后来2011年半年的时间， 我中耳炎， 嗯， 后来突然间就耳朵嗡了一声， 嗯， 后来到有医院检查，告诉我糖尿病， 嗯， 我血糖37个， 哎呦， 他说你怎么来的呀？我说的我爱人带我来的呀， 嗯， 他说一般的这都得昏迷了， 嗯， 那个后来我就那个住在建工院了， 嗯， 出院以后也就一个多月，眼睛就有飞蚊症， 嗯。 后来完了以后呢，我就上有院眼科瞧去了。 嗯嗯。 完了以后，他说我眼底有点出血。 嗯。 我左眼做了激光了，右眼没做，我受不了。 嗯 嗯, 嗯。 后来，这个就是护国寺医院的一个尹老。 嗯。 那个他不上过养生堂吗？ 嗯。 他就是扎肝，完了以后呢，后来他哪出一黑板，我爱人不是那么细心。 嗯， 我们都没看见哪戳了一黑板，就扎完针灸不能看，你不能见电视光。 嗯， 后来我一进家门，站在我们家门厅，往南一瞧，我们家电视在大屋，我女儿在家开电视呢，呼的一下我就看不这么看不见的， 嗯， 失明的， 嗯， 5年了， 嗯，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说， 嗯， 我吃了这以后啊，以前我从来脚丫都冰凉冰凉的， 嗯， 没有热乎气，手脚冰凉，现在我这脚丫子脚掌老是热热乎乎的， 嗯嗯， 就是右边脚掌边啊， 嗯， 它老跟触电似的，凑一下， 嗯， 它疼一下，凑一下疼一下， 嗯， 而且我这个左边这肋叉子， 嗯， 我这躺着就跟那个我的五脏掉出来也一样， 嗯， 抽一下的， 嗯， 完了以后就跟转一下的，就那么疼， 嗯， 完了以后我就特别冷， 嗯， 这是7月14号， 嗯， 下午， 嗯， 后来我就用那个盐袋子，撑我的后背， 嗯， 贴这个脐正， 嗯， 稍微后背好一点， 嗯， 但是肋叉子现在还是一喘气儿都疼， 嗯，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刚吃的时候， 嗯， 就我坐着这大腿后头根儿啊， 嗯， 疼的我呀，就是不得了， 嗯， 我一拍呢，嗯，这腿呢，大腿，那个，嗯，他就放屁， 嗯， 一拍， 嗯， 他就放屁， 嗯， 那时候一天能放12几个屁， 嗯，对呀， 现在一天也就2-3个屁吧， 正常，嗯， 啊， 嗯， 啊，还有的时候那个打小嗝儿。 嗯 嗯 嗯，这都是咱们这个一通一贯疗法开三脉的功法，你做了以后它都会有的。 哦，好嘞。 嗯，都会有的现象啊。 哦， 首先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呢，你说让我今天要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哦， 为什么我跟你说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咱们也都知道，如果说眼睛彻底的失明了，视神经也萎缩了或者怎么样了，你说这个眼病咱再恢复到什么状态，这个可能就不可能。我喜欢实话实说，能治得好的我都会告诉你，那要是治不好的呢，我就告诉你治不好。但是呢，糖尿病如果说是眼底出血，那么这个眼底出血呢，它有的时候会一下子就看不见了。那么如果说眼底的这个出血，这些陈旧性的血能够把它代谢掉，能够逐渐的眼底吸收掉，那么你的视力它就能够提升，就能够提升，知道吧？这个跟视神经萎缩它是两码子事儿。你要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那你要是听别人说这个病你还能恢复视力能看得到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在骗你，我是实话实说啊。 我知道。 哎，那么如果说您是眼底出血或者是什么情况，那么用咱们这个药的话，它的效果逐渐的用下来它会好。那么你用的过程当中，你有病的地方它会出现症状，会明显加重，所以这一呲溜那一呲溜那都是正常的，说明你原先这些地方就不通啊。那现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你逐渐的这个循环畅通， 所以会某一个地方一呲溜一呲溜，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你放心啊。打嗝放屁这都是咱们用药以后的正常的表现，说明这个气开始通了，不然之前你压根不打嗝，对不对？ 对。 哎，那今天呢针对你刚才讲的眼睛的问题，肋巴叉子这个地方比较疼啊，这个问题呢我来跟你说一下啊。眼睛如果说眼底出血的话，一般就是肝肾亏虚了，相火易动、肝火与虚火上炎，灼伤了你的眼睛而出血，所以呢应该是调理肝肾，清肝火，凉血活血，而且还要止血，你不止血的话他下次不是还出血吗？对不对？哎，那么我给你呢就开一副中药，如果你那有中医大夫呢，你让他帮你这个号号脉，看一下我开的这个方子怎么样。如果没有中医大夫的话呢，你抓药呢手先少抓点，抓个三副药吃吃啊，吃一吃感受一下，觉得有好啊，有效果，或者是没反应，他只要没反应，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你就可以继续再多抓几副，吃个十副，一天一剂药，明白了？ 明白了。 嗯，好，方子半个小时以后给你传到咱们北京。您这个方子呢是槐花、侧柏叶、仙鹤草、蒲黄、连翘生地、白芍各15克，炒荆芥、焦栀子各12克，小蓟、白茅根各30克，三七粉3克啊，每天一副药，先吃10副。你呢找不着大夫号脉的就先三副三副的吃，明白了？ 好了， 嗯， 听明白了，那个 听明白了是吧？ 哎，老前辈， 我给您传到， 您辛苦了。 北京，半个小时以后一般就传过去了。你今儿啊，明儿啊，哪天抄都可以，好吗？ 啊，行，反正我是抄不了、哎、 啊。 嗯， 找能帮你抄的人帮你去抄，明天抄也行啊。 好嘞。 哎，好，再见。 谢谢您，老前辈。 啊、不用谢，不用谢、嗯、啊。这个有病的人都很困难。能帮你们一把我就帮你们一把啊。 嗯，哎，老前辈、哎、您真是鞠躬尽瘁了。 哎呀， 嗯， 还能讲个这么一两年，我想想应该问题不大啊。 啊，老前辈 讲不动咱就不讲了。 啊，行，谢谢您、啊、 哎，不用谢啊、嗯、好，再见， 您多保重、 哎、好好、嗯、再见。哎， 好，谢谢。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您好，这位朋友。 尊敬的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哎，我今年68岁。 啊。 我得脑血栓10年半了 啊， 头6年呢又得了胆结石，就是胆囊结石一块儿 啊， 肝胆管结石一块儿， 嗯， 完了之后呢就不排便， 嗯嗯， 不排便就是不吃四小丸哈、啊，大夫告诉吃四小丸， 嗯， 我吃了将近1年了，糜烂性胃炎， 嗯， 我从吃那个你们这之后就排便了。 嗯， 排便了挺好的，还不那么稀了，成型了。 嗯， 完了那个，我从吃那个吃你们的药，我那个什么脑袋不那么木了。 嗯， 腿三根筋，两个腿三根筋的，就像死蛇似的。 嗯， 现在已经好了。 嗯， 一瓶没吃了，就是我心脏也能上那气儿了。 嗯嗯，觉得好了不少。嗯， 好了不少啊。 嗯嗯。 我是从粮，徐主任，我是从粮上得的、 啊、 我夏天卖鱼，冬天卖蛤蟆。 哦，着了凉了啊。 啊， 着了凉的话你的舌苔应该是白苔是不是？ 是白的 啊。白的厚不厚啊？ 不，挺厚的。 挺厚的。挺厚。你人胖不胖啊？ 我瘦的，上剩我1.6米的个，瘦的是76斤了。我从吃那个你那种药 啊， 我现在长了可能9斤吧，85斤，我胖了。 啊、哦，之前是瘦是吧？ 啊， 嗯，之前是瘦，现在用药以后胖了啊。 现在胖了。 啊，胖了，身体比之前好点了，对吧？ 好多了。 啊，好多了，那太好了。 我走到我能上得气儿了、 嗯。 我去年 嗯， 我就上不来气儿、 啊， 前天我就强挺了，走一步了歇一步了。 啊，那你用药这个用的挺好啊。 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就自己有这一个人。什么原因？ 是啊， 我自己工资吧，1000来块钱，我留着买药、 啊。 我出去干点吧，个当生活费。 啊，那您这个情况下，您不管怎么说，你一人也好，俩人也好，有病得治啊。而且你这个病，你看看你的这个病还真不少了，啊。 是，哎。 消化系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结石也很 严重， 对不对？人瘦的都不行了，你看。通过药物的调理，你人还胖了几斤，精气神方便面面都好 啊。 你要知道，这两天呢，我也跟大伙儿在那儿说啊，我们这个中医研究院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就像您这种啊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啊，很多一种老慢病啊，久治不愈的这些老慢病啊，我们呢现在呢准备每天专病专项补贴有。每个地区50个名额，啊，每天有50个名额。那您呢？要是说又是一个人，又比较困难，我觉得这50个名额你应该去争取一下，争取一下。我们按照这个病情的轻重，啊，这个优先救助， 啊， 就是只有50个名额，很少啊，因为药也不是很多，所以名额也非常少。像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你应该去争取一下，赶紧打电话。 哎， 啊， 哎， 嗯， 就是那现在反正，排便成型了。 嗯。 啊，成型了之后，完了那个还不那么稀了呢。 嗯。 吃药好不少，我脑袋巴拉脑袋木哈。 嗯。 就是那个木，现在也不木了。 嗯。 啊。 半拉脑袋木，当心要中风啊！ 啊，从吃的药好了 啊！ 哎， 啊，你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好吗？ 好好 好嘞！ 谢谢您，师哥。 哎， 谢谢，再见。 哎，不用谢，再见， 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哎、啊。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啊，您说。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啊， 然后检查出了是真红细胞增多症 啊。 我开始的那个指标呢， 啊、 血红蛋白是195 啊。 红细胞压低呢是60.4 啊， 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的结果就是，BCR JAK2 617，它是基因突变检测为阳性。 嗯嗯。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 嗯。 我自己呢就是身体老是特别热。 嗯。 后来到人民医院吧，嗯，检查的是血液科，后来看的专家，专家呢说我这种情况呢。先用放血治疗， 嗯 嗯, 嗯， 我呢先后放了，一共8次，一次呢400cc， 嗯， 完了这个病情呢是见好转，指标啊也基本上转为正常值的上限， 嗯嗯， 连续放了七次以后，后来就停了2个月， 嗯， 再去查那个血常规呢，就是稍微又高了一点儿、 嗯， 然后7月5号呢又放了400， 嗯嗯， 目前现在我的血红蛋白呢是142、 嗯、 红细胞压低是46， 嗯， 他说呢红细胞压低应该在女同志应该在42， 嗯， 45也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嗯， 对于这种病呢我不太了解，因为那大夫看病人很忙，他也不能讲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您不讲咱们中医处处有办法吗？ 嗯， 我也想了解一下，像我这种情况、 嗯、 这种病情是怎么个情况、 嗯、 能用什么方法治疗、 嗯、 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 您现在这个 因为这个西医的诊断跟我们中医的治疗呢，它不太相同啊。这个首先我跟你讲，因为西医讲这个红细胞如果说它增多的话啊，它是根据你身上的病症，然后再根据你的检验报告，然后呢它再来判断你身上的这个病到底是哪方面的病症。一般你就是光是跟我讲，那么我只能说你可能是心脏跟肺部这些方面的疾病会造成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涉及到你的心和肺，主要是这方面。当然这个红细胞它如果说有一些增加的话，它还会涉及到肾、肝、卵巢啊、子宫，有的时候子宫肌瘤它也会这个检查指标高出来的。所以您这么说呢，我就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你这个是什么病。 您知我吧哈，我是在去年嘛，我几乎看了一年的中医 啊。 我是什么呢？我就是热呢，他那个大夫就说我脾虚，脾虚我那个舌呀也胖，也有齿痕 啊。 后来就说我脾虚热，然后我就吃中药吧，就是治这个问题。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情况还不好转，他说你那么爱热，一热出汗出的可多了， 特别多， 大冬天你就出汗。后来呢，人说的你去查查血液科吧，看你是不是增多症。后来呢，就到人民医院呢，就做了骨髓的检查。他就说我的这个基因有突变，有阳性。 阳性就是不太好的这个问题了。中医如果让我们分析这个病症的话，红细胞增多的这个说法啊，在中医上叫微瑕或者叫瘀症。他这个病的病机主要就是血热跟血瘀，血太热了他就会瘀啊。那么这个病症呢，从我个人的判断上来讲，就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属于是阴虚火旺兼血瘀症。那你的治疗上我不知道其他中医是给你怎么治的，我认为啊应该是滋阴降火，活血化瘀。这个治疗方案是比较适合你的。中医治疗呢，它不是说就是这个病你吃这个药，那个病吃那个药。中医是把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你这个哪哪的问题呢，它就是这个零部件，就跟那个螺丝钉一样啊，这儿不好拧一拧，把那儿拧一拧，整个调理调理，整个这个齿轮它开始正常的运转就是正常了。你现在某一个地方可能螺丝钉啊这个地方不正常了，螺丝帽掉了，或者是松了，或者是太紧了，我把它调理一下，调理到正常。如果说太热了，你火太大了，那我肯定就要灭灭火了，对不对？要滋阴才能降火呀。阴虚的人火旺呀，阳虚人他怕冷啊。那从中医治疗您这个病症上来讲，可以用知柏地黄汤，然后再和桃红四物汤这两个方子合并在一起进行加减来进行调理。我可以给您开一个方子。 好， 生地20克，山药15克，山茱萸12克，泽泻12克，丹皮15克，茯苓15克，知母10克，黄柏10克，桃仁15克，红花15克，川芎10克，白芍10克，赤芍15克，丹参15克，当归12克，栀子10克，甘草6克，啊，鲜抓5副药啊，每一副呢煎2遍，两遍的煎在合在一起，早晚各吃一次。 好，那就不打扰您了，给您 好，再见， 工作啊， 好，再见 啊，好，谢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 药费减免通知：一、葛芥党参膏10盒及酵素粉5盒，享受药费减免1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536元的葛芥党参膏2盒。二、葛芥党参膏20盒及酵素粉10盒，享受药费减免2000元。